时间九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 我就 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夫妻档，这一对呢是张宇和十一郎。十一郎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乐坛天赐人，因为他从来不在公众面前抛头露脸，他所有的创作的经典都留给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男人，也是他的丈夫张宇。尽管张宇这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地寻求他在曲风上的突破，也曾经和他的其他的作词人有过一些合作，但是到最后还是只有十一郎的作品是最为精彩的。所以在歌坛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张宇的好只有十一郎知道。最美时光，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音乐故事。 这一生漂泊，尝尽苦痛，失去太多，始终辛苦生活。还好有你不嫌弃我，情缘淡薄，感性在我身旁守候，从无怨尤。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尘忧，你我安静享受。虽然上天注定要你一世沉默，我们用爱交流，深情相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尽管喜乐与哀愁永远如此沉默。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只求艰辛相守，跟谁世人欢情若梦。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你是否也和我相同？在这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尘忧，你我安静享受。虽然上天注定要你一世沉默， 深情相同。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尽管喜乐与哀愁永远如此沉默。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因为今生有你早已足够。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祈求前世相守更深，许愿换尽若梦。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你是否也和我相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这一生我只牵你的手》，张宇第一次唱的是在他的演唱会上，台下坐着默默流着泪的十一郎。十一郎就是张宇成功背后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她为张宇填词了150多首歌，大部分的都是苦情歌，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却感受着满满的幸福。他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中学同学，张宇在那个时候非常的有创作才华，而他的太太呢是典型的乖乖好学生。打动十一郎的是一首歌，因为那时候的张宇是罗大佑的忠实铁粉，他所有的歌他几乎都可以弹奏和演唱。第一次到十一郎家里，他就看到他家的前厅有一架钢琴，于是走了过去，打开琴盖，自弹自唱了一首罗大佑的老歌《小妹》。这是当年罗大佑写给张艾嘉的一首歌，也是在当年并不为很多人所熟知的早期的作品。这首歌瞬间打动了十一郎，所以多年之后张宇也在自己的专辑当中重新的翻唱了这首对他有着特别意义的《小妹》。 秋风已萧瑟地吹过林梢，小妹快披上我身上的外套，黑夜已笼罩这城市的苦恼，小妹让我将你轻轻地拥抱，双手要握紧抗拒了流言的困扰，那命运无情的怒潮，小妹，小妹，我们有恩 小妹，小妹，该去的回去，该来的回来，命运不能等待。回过头看看那幼年的纯真，小妹，让我为你抹去眼中的灰尘。父亲的墓中洒下我余晖，小妹，何不与我共饮这清幽的一杯？醉生小妹，可记得那青山与温泉，挥挥手的黑影再看我一眼。小妹，可记得我白色的从前， 下鸟的痕迹，但它已飞过。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夫妻档张宇和十一郎的音乐故事。在90年的时候，张宇大学毕业，他开始担任了一项跟音乐非常紧密的工作，那是李宗盛的音乐制作助理，有机会跟大哥学习编曲。他借了20多万买了一套全套的 MIDI， 但是他编的曲子一首也没有用过，所以最终他决定还是要回到民歌餐厅去唱歌。那个时候和他的女友十一郎讨论最多的就是到底是应该去台中还是在台北唱歌。十一郎坚持让张宇留在台北，那是因为在台北唱歌发掘的机会会比较大。唱着唱着，张宇、游鸿明和后来的袁惟仁和莫凡这四个人，他们当时在同一家餐厅演出，已经成为了那家餐厅的四个台柱子。后来袁惟仁和莫凡成立了凡人二重唱，张宇呢则开始和游鸿明搭档进行演出。虽然在民歌餐厅的时候，张宇自己并不觉得他多么的有演唱的才华，但是他的好朋友袁惟仁却对此笃信不疑，所以他把他非常强力的推荐给他的老板。结果他的老板第一次来听的时候，张宇却恰好感冒，他的老板甚至拍着桌子对袁惟仁大喊：你推荐给我的是什么样的烂歌手呢？几番磨合之后，张宇终于得到了第二次试唱的机会，而正是这次机会打开了张宇和十一郎创作20年歌坛传奇的大门。接下来的故事你一定听说过，张宇顺利的签约成为了一名歌手。为了感谢这份友情，在97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张宇演唱了当年他和袁惟仁合作的曲目《因为是你》。 透过这首歌，你仿佛能够看到当年在民歌餐厅驻唱的那四个快乐的有梦的少年。这段日子后来被张宇回忆成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有爱情在左右，也有兄弟情谊在身旁。1993年4月，在他的好兄弟袁惟仁的推荐之下，张宇终于签约了唱片公司，发行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叫做《走路有风》。但是这张专辑没有人记得住，因为它的销量非常的惨淡。张宇那个时候非常的沮丧，他经常回到家对十一郎说起自己的苦闷，有一次竟然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十一郎看着疲惫的张宇，心疼地写下来一段文字：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张宇醒来之后发现了这段文字，于是马上给他谱了一段曲子，这首歌叫做《用心良苦》。张宇凭借这首歌一夜走红，从此在所有的专辑里都有了十一郎的名字。 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尽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隙要不要，春雨走，花又落，用心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走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尽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气要不要，春雨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9688贷款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9688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9688，摩尔龙。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会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曾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 小小鸟也能寻得一个温暖的怀抱， 可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谁在等你， 你在等着谁。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夫妻档张宇和十一郎的音乐故事。在1993年，张宇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这首主打歌就像是雄鸡破晓一样，打破了乐坛平静的天空，让全世界都记住了张宇的名字。十一郎呢，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张宇的御用词人。张宇说，其实从词作者的角度来说，十一郎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合作的创作对象，因为他写歌词要用很长的时间，他对用词也有洁癖，曾经自己用过的或者是别人用过的词他不会再用第二次。而且十一郎的歌词并不太容易唱，经常拿到他作品的张宇会皱着眉说，这要怎么唱呢？比如当年十一郎写给他的《用心良苦》当中有一句，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这句就让张宇觉得非常的拗口。但是十一郎并不同意改词，最后张宇还是进了录音棚，好像唱着唱着也就唱顺了。张宇写了那么多的歌，太太填了那么多首词，但是有人问张宇，你最喜欢的是哪首歌？张宇的答案却是让人有一些意外，这首歌叫做《猜心》。 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拐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轻轻的起落，我无法猜透。握你的手却被你坠落，听见你眼中翻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天，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有数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天，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有数的泪与谁相对。 被你坠落。听见你眼中暗飞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为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我的心扉随你而飞，洒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为你想到相对，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张宇说他自己在11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十一郎，17岁的时候就情窦初开，两个人自然而然地陷入了爱河。突然有一天，他们一时冲动就打算结婚，他们觉得对方就一定是那个对的人，所以上午决定结婚，下午就去办了手续。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份冲动，于是大家问起，他们就说这是月亮惹的祸。因为这段故事，他们应景地写了一首歌，也叫月亮惹的祸。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样匆忙完成的一首歌，竟然把张宇的事业又再次推向了高峰。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的云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夫妻档，这一对是张宇和十一郎。张宇的创作才华无可否认，他曾经给很多人写过歌，但是有一首呢就非常的特别。首先这首歌非常的红，他曾经两次作为两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的插曲，第一次是出现在94年的台湾版的《射雕英雄传》的片头曲，第二次呢是出现在《一代人的回忆》的《还珠格格》的片尾曲。如果你去看琼瑶的电视剧，你会发现一个特点，那就是他的电视剧的配乐大多数都是原创，但是这一首呢却非常罕见的一个音符没有落下的用了原版的曲子，只是琼瑶重新填上了词，足以见得他对这首曲子的喜爱程度。雨蝶的另一个版本叫做《沙漠寂寞》，它的作曲人是张宇。 谁来爱 回头，你给的温柔都还在骗我。沙漠寂寞中谁来挽救？谁又在远处点亮霓虹？忘记昨夜被你拥抱过痛苦的感受。 李君的声音其实非常适合琼瑶的电视剧，因为她的声音当中总是有一种悲凉的画面感。我想一首歌如果想要流传下来，其实曲子好听是一个方面，它可能会让你流行一时，但是如果能够配上一首好词，那就具备了成为经典流传一世的可能性。因为文字的力量，它在音乐的辅助下会拥有很深的感染力。不知道是不是文字和音乐的这种相辅相成的特性，让华语乐坛上有了很多对夫妻档的创作人。在90年代，张宇作为歌手已经成为一线，他和十一郎的创作才华也被大家所肯定，甚至连那个时候贵为天王的张学友也会向他们邀歌。这首歌同样是出自张宇和十一郎的创作，收录在张学友93年推出的那张非常经典的国语专辑《祝福》当中，也是张学友非常经典的一首国语歌《回头太难》。 会多一些，你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情愿自己背。不让我挽回，是你的淋雨总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热爱回头太难，苦往心里藏。 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刻字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的爱回头太难，不忘心里藏。情若不断，谁能帮我将你忘？一生的爱回头太难，情路更漫长。情愿自己背。